见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Turn left or turn right， 分开旅行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看你来怎么选择了。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准时在节目的开始来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。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这位朋友已经发来了今天北京特别蓝的天还有白云的照片。其实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，上节目之前下去透口气儿，北京的风非常的大。这会儿平台上的司机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，小心沙子突然迷到眼睛，包括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也要小心高空坠物。北京的大风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清澈的天空。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的点歌，英吉云呢要点播一首关于梦想的歌。他从07年就开始关注一支乐队声音玩具，这是一支风格很多元化，很难用某一种曲风来定义的乐队。英吉云呢这位朋友也是留言说了，说中间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声音玩具的新歌了，而在这两年呢在迷笛音乐节上又看到他们了，有一种久别重逢，好像看到了当年自己的那副少年模样一样。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转瞬即逝的那种背影，或者说用一个刹那的侧面来回忆那些美好了。如果说能有一首歌能够唤醒你心中的那种渴望，那就是这一首《我有一个梦想》，来自声音玩具为公众平台上的英吉云的点播。 记得年少时的课堂，老师问你未来的方向，我不知道你什么不一样，反正我骄傲地描述了我的梦想。吉他站在舞台上为你们大声歌唱，再长的一天也终究会结束，没有一条是回家的路，让我们来暂时忘了它。纸醉金迷恋灯红酒绿中，梦想，我想要的生活。 欢迎你站在城市中央，站在声音的中央，一起来点播一首歌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，同时呢写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、故事或者是祝福都可以，在节目当中我会连同一首歌为你一并的送上去。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午间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，在上下两个半个时段的时候，我都会用一段片花来为你引出一段故事。下面的这段故事是关于大雨倾盆的一场婚礼。2016年7月份，我的家乡经历了最大的暴雨，一对新人风雨无阻地来举行婚礼，没有宾客，没有车队，没有礼炮，只要有你就好，哪怕你全身湿透了，已经没有了新郎的样子了。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倾倒，我依然会给你怀抱。以前不太懂这首歌，但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看到那对新人的时候，我突然听懂了这首小情歌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直到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 让我们从小情歌这样的情绪当中渐渐的走出来，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的点播。 Gratis 这是一位在外地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，他的城市呢这会儿窗外正在下着小雨，他说午休时间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，从北京呢毕业八年了，还是喜欢在中午十二点来听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时段。最近这位朋友遇到了一些选择方面的问题和纠结，想要把这首歌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预言送给你，希望能够勇敢地做出决定，也希望能够陪伴你指引你。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，阅读我下一个画面，我想去冒险，不管一路多危险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， 我要真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与月亮一起也看过这一天，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，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才发现梦想心愿，勇敢向前，梦不会碎，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离喜悦看过这一切，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要 张韶涵的这首预言。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还有朋友在公众平台上问，诶，是这样点歌吗？我应该怎么点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关注之后写一首想点播的歌名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话，比如说刚刚 Gratis 就是最近呢遇到了一些选择方面的问题，然后又加上外面下雨了，就这样的很简单的心情就可以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的生日祝福、你的想念想送给谁，在哪一天都可以告诉我，想听到什么歌曲，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份祝福送到更远的地方，送到 更温暖的心里面。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大橙子，他在呢平台上点播了一首张信哲的《信仰》。前两天阿哲在北京开演唱会，我突然想起了之前经历过的一件事情。在2010年的冬天，天津火车站候车准备回北京，旁边有一位40多岁的叔叔拿着手机让我帮他搜张信哲的歌来听，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他去看张信哲演唱会上的故事。结果到最后等到检票进站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是一位盲人。音乐带给我们的不只有听觉上面的感受，还有更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，信仰。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，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 是一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。公众平台上汉服点播了一首王菲的歌，在今天节目半点之前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。他说高中3年时光呢，突然想起的有一刹那的回忆，就是当时接到了一个跨年夜的电话，那时候你跟着别人一起倒数计时，大喊着冲着话筒对我喊新年快乐。那一天晚上我是躲在房间的角落里面捂着嘴努力的不让自己笑出来，因为实在是太开心太幸福了。点播这首歌，来自王菲，当时的月亮。 我忘了是谁唱，谁唱

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，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。经过上周五激烈的突围赛之后，歌手2018七位歌王候选人 JCJ、汪峰、张韶涵、华晨宇、李泉、腾格尔、霍尊终于全部诞生。而在第十一期便锁定歌王候选人席位的张韶涵，近日在微博公布了总决赛的帮唱嘉宾，他就是2017年在《明日之子》上走红的毛不易。除了张韶涵、毛不易这对帮唱组合，目前已经公布的还有华晨宇与邓紫棋、霍尊与韩雪。日前，李玉刚发布了新歌《禅意三部曲》第一章《宝顶之巅》，静谧演唱曲风让大家耳目一新。也有不少粉丝揣测，李玉刚独特的双声唱法是否不再演绎。就在昨天，他发布了《禅意三部曲》第二章《如初》，再展双声技能，一人分饰男女两角，声音优美空灵。《禅意三部曲》第三章也会在不久与大家见面。著名指挥家、新中国交响乐事业创业者之一、著名指挥教育家韩中杰4月3号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8岁。昨天上午，音乐界人士、韩中杰生前好友等来到八宝山公墓东告别厅，向韩中杰做最后的告别。韩中杰先生1920年生于上海，194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长笛专业。1952年，他从上海来到北京，担任当时的中央歌舞团乐队队长，并开始担任指挥工作。1955年，他带领乐团参加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，指挥演出过李焕之的《春节序曲》，这也是中国交响乐作品首次在国外演出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99元，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，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。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，我们都可以把很多想说的话通通的装到一首歌曲里面，然后呢约他一起来听974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会念到你的想念和祝福，让他听到，会让这份礼物送得更加的特殊一点。 OK， 今天后半时段的开场曲就是来自这位叫做汪丽丽的点播，她要送给自己1岁半的宝宝，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歌。我也推荐，我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，一起来跟随这段旋律，我们搭上一辆暖暖的列车。 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 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中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 这段旋律总是会想让我再一次的坐上一辆慢火车，然后在快风穿过的时候做一个鬼脸给自己拍下来。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草莓味的海浪点播了一首永邦的歌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大学毕业之后我来了北京，而他留在老家，刚开始每天一个电话，后来呢就越来越少了，甚至断了联系。直到两年后一次我坐火车回家，出站之后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外面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。我放下行李过去把他抱住，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只有你。 生命，我感受 给我幸福和快乐，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故事或者是想念都可以。欢迎富平，欢迎灵儿，灵儿应该是新朋友了，他说听了好久之后今天才刚刚关注，想点一首歌，很多事情都希望能够慢慢的过去，就像地铁一样，一站一站我们总会往下走的。来自萧敬腾的这首歌《爱的箴言》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也是你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接着这首歌，我还要再念一条关于想念的留言。公众平台上的 Aries他说，刮风的北京让我想起了他，他有鼻炎，每到春天呢都容易过敏，很想感谢他曾经为我的付出，想告诉他远方有一个人在惦记他，挂念他，心里永远爱着他。 想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全给我自己，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爱是把伤泪出高楼的过程，爱曾经是我也是你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给了你，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。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。 世事如书，我偏爱你这一句。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我想让你听见更多。 在这段片花之后，每期节目当中后半时段我都会为你带来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赵玉晨的《可乐》。赵玉晨是一名85后的歌手，2013年呢参加过《快乐男声》，第二年他在另外一档音乐节目当中演唱了自己创作的这一首《可乐》。赵玉晨的父亲去世之后，她的母亲一直就没有走出失去丈夫的那种痛苦，所以赵玉晨就以父亲的口吻写了这一首《可乐》来安慰自己的母亲。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来自天堂的信。之后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，母亲每天起床都会听这首歌，还会跟着唱跟着哭。也正是因为这首歌，让赵玉晨的母亲有了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，也在这首歌里面慢慢地学会了放下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名字《可乐》，我以为就是一首普通的情歌。但是当我点开歌词之后，我才知道赵玉晨是把《可乐》两个字拆开来唱了。比如说，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，可是我要走了，可温暖要走了，可否有另一个我在身后给你快乐。他的每一句歌词都是用可这个字来开始，用乐字来结尾，非常巧妙，而且很有味道。赵玉晨自己呢评价这首歌用了一句话，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没有情人的自己希望能够跟自己好好的相处。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，可是我要走了，可温暖要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，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，可时间倒数了，可你的答案停住了，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。可能你不快乐，可惜你不快乐，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，可它给了你些什么，你是不是真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，渴望的爱情